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大卫要回国了吗？ 大卫要回国了。 二，你要下班了吗？ 我要下班了。三，李医生下个月要休假了吗？ 李医生下个月要休假了。 四，他下个星期要出国留学了吗？ 他下个星期要出国留学了。 五，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六，火车什么时候开？ 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七，电影什么时候开始？ 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八，要下雨了吗？ 要下雨了。 九，要迟到了吗？ 要迟到了。 十，要下课了吗？ 要下课了。